咁問啦，成日都講認證啦，但係歐洲啦、美國啦、德國啦等等好多國家，邊個嘅權威性係高啲嘅咧？中國製造，但係咧即係材料寫住有 ECO cert 嘅，係咪比一般大陸認證更加安全咧？咁樣 嗱咁講啦嚇，全世界嘅認證咧，據我了解咧，就有少少嘅標準有少少唔同嘅，即係有啲咧就嚴啲，有啲咩咁啊？大致上咧。就係而家我哋時時見到嗰啲係大國嗰啲咧都可靠嘅，譬如歐盟啦，譬如澳洲啦、日本啦、美國啲咧，我都會覺得信得過咯。嗱、香港咧香港係自己驗啦嚇，咁香港有機資源中心嗰一個咧，咁就係我的舊同事啦，我哋有份做咯，我都覺得佢哋係非常之認真嘅。咁啊，講於內地啦。咁啊，好难讲啊！呢啲吓，我哋有啲咧就真系好认真噶，做得好好噶，国家级噶啦。但又有人话俾我听咧，你有钱咧就喺内地咧就乜嘢 shirt 都买到噶吓。咁啊，所以就好难讲。我哋都亦都知道，而家越嚟越多嘅内地嘅农场啊，同埋其他嘅机构咧，就揾到国际嘅验证噶。时时喺中国出产嘅嘢咧，你揾到系日本嘅验证啦，澳洲啊。英國啊，唔出奇嘅喎、 但其實你睇下咧，即係即使係內地都好，佢嗰、那個即係文件上啦，其實都係認真嘅，亦都係咧係應該符合國際標準嘅好多度。咁但係至於你話買認證呢個就徹底係另外一個問題啦。 但你問我咧，嗱，有咁多認證咧，邊個 number one 我最可靠嘅咧？嗱，你又估下、 香港 唔係阿羅估下， 好難估啊， 真難估啊！ 我會選德國。 哦， 德國人最認真嘅係咧，佢嘅要求係最高㗎。咁有幾即係佢哋出有幾個牌子啊，同埋有啲認證啊嘅，即係我覺得問我啦，我覺得最可靠啦。不過講到尾咧，所有呢啲認證咧。都是君子協定嘅咋， 係 講個心嘅。佢要打矛波咧，打矛波好容易嘅。 係德國都有衰人嘅。好啦，阿曾小姐嘅電話。